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明淡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，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，品味103.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国家网信办目前印发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，对应一日起实施。细则规定，获准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登发布服务的，可以同时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服务。人民日报消息，交通部昨日消息，目前全国累计投放共享单车超过1000万辆，注册用户超过1亿人次，在部分城市部分地区，共享单车确实存在投放过剩的情况。我国计划今年下半年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全球平网卫星，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卫星发射，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。教育部近日与各省签订了2017年高考安全责任书，责任书强调，各地要做到高校招生信息实公开，必得出台含有违规点招录取和降低标准违规录取考生的地方政策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 歌 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心爱还有梦。 喜欢看你，也看日月点你，刹那丢弃回忆。追你过程像一盘棋，无情和你完全出乎预期，不知怎样继续。想要约你自己在家练习见你，却不敢提。1234567又5431，星期天到星期一，时间飞快过去，你却在哪里？这还只是一个谜。1234567又5431，每个号码都可以，哪一个才是你？哪个才可以代替我传达心意？消息，聪明若你，让爱。 桌子也可以，也说不定记忆能演情侣没结果没关系。1234567七个爱人围着你那看不出，就是你这一刻舞台上只有我是一百七。1234567七个五四三二一，我们合眼期限与你牵着我的手，我几乎窒息，忘记练习要呼吸。1234567七个五四三二一，记住是个荒诞无稽，才能得到你再送你回去，吻别抬起楼楼梯。1234567七个五四三二一，七年活到无惧风雨，终于有奇迹，终于有时机，送到你说你愿意， I'm not afraid to die.